一颗，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

天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首歌要给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在误解那一刻吻他的脸。哦，一转天旋，爱的感觉比樱桃更甜，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纪念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，要你永远是我的相对，我爱你每一天。 Thank you.

好的人，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份？好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10分，我想问时候你的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，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 爱情，有幸福，有疼痛，让我 成长。 当拥抱不是因为 做这

想退出又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友情太难了，想别离又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